弟兄姊妹朋友平安， 好高兴今朝早晨可以同大家一同喺呢度敬拜，一同唱诗赞美神。咁我又学一首新嘅歌，多谢阿 Ken 同埋阿 Winnie 系嘛，啊，佢带领我哋唱新歌。呢个系你哋教会，我喺网上 download。咁咧经文读过咧，咁啊。我就可以跳过经文，咁咧就蒙恩得救作主公呢段经文咧，其实就极之丰富，可以讲几堂都冇问题嘅。今日咧我就试下浓缩咗佢，咁咧希望可以咧，大家有时间咧再翻去再细心嘅读，再细心嘅广东话叫做答下里面嗰啲仲有好多我今日讲唔到嘅。蒙恩得救作主公，先问大家一个好简单嘅问题，但亦都咧系好深奥嘅问题。究竟我哋系活着嘅死人，定系死了的活人？系咪好复杂？我特登括住嗰度咧。让大家去思考，究竟我哋而家系活，你同我都活啦，系咪？如果你识喐、识饮食，啊，好似我头先喺外面同你哋嘅年长嘅弟兄姊妹已经，今日你唔好恭喜人哋长命百岁喎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因为好多人超过一百岁噶，我哋前几个月去一个教会度分享完之后，佢哋请我饮茶，请我同太太一齐饮茶。其中一个会有104岁，佢话我眼同耳仔而家都差啦，我都开始有少少差啲啦。但我啲牙都真噶，佢话全部真的。所以咧，佢好 enjoy 啊！佢食蝦餃、燒賣啊，食得唔知幾開心。104歲，今年應該105啦。所以你唔好恭喜人哋長命百歲啊！可能而家唔係幾啱使。活著的死人，我括住，定係死咗嘅活人？其實咧，可以用兩個人物做代表。咩叫做活着的死人呢？你如果读创世纪呢，一开宗明义呢就讲到神做咗天地啦，做咗人啦，咁同亚当讲咩呀？园中各样树上嘅果子你可以食，除咗园中央嗰个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你就唔能够食，因为你吃的那日圣经讲必定死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亚当和夏娃都吃了，于是乎呢眼睛明亮，看见自己的羞耻，于是乎呢找树叶来到遮盖自己的羞耻，然后呢圣经讲他们躲藏。那么耶和华神来到园中，你在哪里啊？你猜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即是好像那些小孩躲起来，其实阿妈一早就知道他躲起来哪里。那但是他没死到，是吧？食完禁果没死到，他还生勾勾，如果圣经讲他活到900多岁。但是呢很明显呢，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，他肉身是活着，但他的灵是跟神已经分开，所以到900多岁之后呢，肉身亦都消滅。所以活着的死人，他变成是一个活着的死人。他虽然好像表面上还懂食、懂瞓、懂行走，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死的人，死了的好像活人。第二个代表人物，死了的活人，谁死了呢？耶稣基督死了， 圣经清楚讲，佢喺十字架上写明，百分之一百死咗，然之后仲要埋喺坟墓里面。不过第三日，我哋好多时话三天之后，其实唔系，系第三日，星期五，我哋叫做 Good Friday 系嘛？其实 Good Friday 咧，对我哋真系好，但系对神嘅儿子就唔系几好。佢要喺十架上写明，星期六、星期天七日嘅头一日，玛利亚去到坟墓已经不在那里，佢已经复活。所以两个星期前我哋过复活节，再一次提醒我哋，我哋所信、所侍奉、所盼望系一个活嘅基督。佢虽然死过，但系佢复活。所以他是一个活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透过这两个代表的人物来看看我们自己。这段经文讲到呢，我们原是死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你们就当时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他说其实你已经死了。可惜我哋好多时咧死唔透，死咗又要及翻起身咁样。其实我哋嘅生命由出生嗰日，其实都朝向死亡。任何一个人都系一样。我问过无数嘅人，我哋同我揾一个唔死嘅，全人类古今中外有冇一个唔死嘅？除咗耶稣之外，耶稣都死过啊，不过佢复活。冇啊！全人类都找不到一个，所以我哋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嘅之中。英文讲系 dead in sin， dead in transgression。咁佢叫我哋活过嚟，我哋一阵先讲。我哋死咗嘅人呢，死咗就系死咗。点样知道你死咗呢？我哋系随波逐流嘅。佢话那时你哋喺其中行事为人。證明根本冇死到啦，係咪？如果死咗，點樣行事為人呢？隨從今世嘅風俗，隨從今世嘅風俗。咩叫今世嘅風俗？我係嚟自香港嘅，我相信在座大部分可能都嚟自香港嘅。咁所以咧，對今世嘅風俗咧，應該就唔會太過陌生。我從小咧就我父母係拜偶像。就都跟住佢哋去啲廟啊，跟住佢哋做佢要做嘅嘢。咁咧就即係所謂拜神啦，係咪？裝香拜神啦，去睇風水啦，等等。每年嗰啲所謂時運啊、運程啊嗰啲等等，呢啲咪今世嘅風俗咯。其實我父母都唔係好明白。老实讲，佢都唔系好明白。不过佢嘅父母，即系我祖父母，咁做，佢又跟住佢咁做。咁呢啲都系属于今世嘅风俗。另外，唔好讲佢哋，好似好无知。其实我哋一样，我哋追求好多时候追求权力，你未必好似做到总统、总理嘅权力。不过你如果翻工，如果你做主管，你都有一啲嘅權，係咪？權力咧呢度話咧，讓人哋迷惑。有權咧，你就飄飄然；名利咧，讓人顛倒。有冇邊個唔愛名利啊？特別我哋中國人個面子好緊要嘅，係咪？名利。令我哋迷醉，然之後咧，金錢讓我哋會墮落。冇錢咧，你就做唔出啲咩壞事。有錢嘅人咧，可以做出好多好事，但係同時亦都可以做好多壞事。所以咧，金錢會讓人墮落，就係咁解。唔係話呢啲嘢一定會，但係我哋原本係隨波逐流。呢、这個世代嘅人點做，我哋跟住佢做。咁啊，叫佢隨波逐流，係咪？ 咁如果讲得好啲嘅，年青人有上进心，追求学位，有冇错啊？冇错啊！读好啲书有咩错啫？不过你读书最后有一个目的噶喎，我就系其中一个。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嘛，系咪？书中自有颜如玉，系咪啊？所以读好书咧，其实有一个目的嘅，系要追求更好嘅生活，啊，追求更好嘅享受。其实唔系真系为咗要读好啲书，而系因为背后有个目的。所以我哋活喺呢个世代，其实绝大部分人都系随波逐流。人哋追求嘅嘢，我哋一样追求；人哋喜欢嘅，我哋一样喜欢。咁我哋因为有句俗话叫做人在江湖啊嘛，系咪？人在江湖就点啊？身不由己啊！人人都系咁啊，你有咩特别啫？你无非都系追逐权柄、财富、名誉、地位，所以呢个叫做随波逐流。本来咧，我哋同其他人冇乜分别。仲有一个放纵私欲啊！呢度圣经清楚讲，我哋从前咧喺佢哋中间，即系喺嗰啲不信主嘅人中间，系放纵肉体嘅私欲，随住肉体同埋心中所喜好嘅去行。我唔知道你哋系咪？我自己觉得反省嘅时候，我又觉得系。琴晚有冇人去培灵会啊？请问去现场嘅有冇啊？冇啊！而家太舒服，可以留在家中就可以参加培灵会，所以我哋都要检讨下，需唔需要咁大嘅会场咧？头先阿Joey讲，可能唔需要咁大嘅会场。其实我哋好想你哋实体参加，不过起码你网上参加都好过唔参加。咁我哋讲完讲到咧，琴晚其中一点啊，要回想，要 remember。要 consider， 要谂下，回想，回想我哋过去系点样嘅人，然之后我哋要悔改，然之后要实际嘅行动，啊，悔改之后要实际嘅行动，啊，如果你琴晚错失咗咧，或者过去三晚错失咗咧，今晚最后一晚，啊，今晚最后一晚，我希望见到一部分人啦，你哋当中。其实都不是很远，一过桥就是的。在本拿比南边，是不是应该都不是离你们很远。鼓励大家可以出席一年一次大温的培灵会，因为我是其中一个有份参与侍奉的，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出席，给牧者，给其他弟兄姊妹一些的鼓励都是好的。还有众多的机构在那里有摆摊，你们可以去探访他们，去了解多些其他事工。所以我们放纵私欲，就好像约翰一书所说，约翰一书提醒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说这些世界上的事就好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由天父那里来，乃是从世界来。所以所有你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全部都不是由天父那里来，乃是从世界来。那我们人活在世界，自然就跟着世界的潮流、世界的喜好、世界的人所追求的去追求，去生活。所以我们未信主之前就是这样的光景。在罗马书更加讲到第八章七八节，讲到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敌为仇。体贴肉体，放纵私欲就是其中一个体贴肉体的表现，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，也都不能够顺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讲得很清楚，都不用解释。什么叫体贴肉体？ 有些人呢是很喜欢吃东西，我也喜欢的，不过吃东西有没有罪啊？没罪啊，个个都要吃东西，对吗？一日三餐。不过如果你吃过量，吃得太多，还有吃些不应该吃的东西呢，因为你喜欢嘛，有些人喜欢甜品，那就搏命吃呢，那就吃肥了，又有糖尿病了。有些人喜欢锯扒，我识得这样的人，很喜欢吃肉，那吃过多的时候呢，又有很多问题，有真是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等，胆固醇高。神赐万物给我们享用，要适量。当我们超过的时候，因为喜欢，好像小孩子喜欢吃糖，吃得多呢就整排牙都没了，吃得多你又不喜欢吃饭，吃滞了嘛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属肉体。属肉体的人呢，其实圣经讲是与神为仇为敌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其实上两句就已经讲得清楚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生命平安。所以今日你和我要问一个问题，究竟我们体贴哪方面？体贴神，体贴神的事，体贴神的心意，体贴主耶稣的心肠，还是我体贴我自己的舒服、我的喜好、我的私欲？所以绝大部分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都是体贴自己多些，是吧？体贴肉体多些。其实我们还有，如果来自香港都知道黄赌毒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陷在其中呢？因为体贴肉体咯。体贴肉体的时候，有些人在色情方面失败，有些人赌博赌到家破人亡，不能自制，有些人吸毒。我这里都不用多说了，是吧？我们这里不用说香港，这里都有很多人吸毒以致丧命，因为体贴肉体。我喜欢 I like it， 我喜欢，就好像小女孩说 I like it， 我喜欢，这条喜欢就可以了嘛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表现。当然我们不会去到这些地步，不过很多人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能自拔。人类最大三个敌人，一个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事就赖晒个魔鬼撒旦，第二个呢，世界给我们的吸引，给我们所谓潮流，跟着这个世界这个世俗刚才讲了去做。但其实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取向都是一样，因为人堕落之后就倾向于罪恶，不是倾向于上帝那边。所以圣经讲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跟别人一样没分别的。我们未信主之前的光景就是刚才那些，你想做好做不到，没可能做得好。我们经常跟海员分享，你未信主，你想不发脾气，你一定会发脾气；你想不贪心，你一定会贪心；你想不诡诈，你一定会诡诈；你想不讲大话都不得，你是不能不作。但是你信耶稣很麻烦，星期日又要回教会，人家去喝茶、去行山、去旅行，我又一定要回教会，很多限制，是不是？不得自由。我们跟他说，其实信了耶稣之后，你是可以不做那些事，你是有能力可以不做，不过你何时软弱你又走回旧路。不过你未信主之前你就没得选择，你一定失败，你一定软弱。但你信主之后，你可以不做那些事，不过有时软弱失败都会，但你有另外一个生命 是可以胜过原本的旧的生命。所以新的生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当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就叫你们同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因为你们得救是出乎神的恩典。 All is grace， 全是恩典，连你决志信主那个决定都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你信不到耶稣，我信不到耶稣。连我们愿意听到神的话，圣灵的感动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都是圣灵的工作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你和我蒙恩得救，我们只能够说感谢神，是神的恩典。他不是给少少的恩典，是极丰富的恩典。即是好像小孩子，你给几粒糖他，同你给成包给他，或者给几包糖他，吃到他不想吃为止，是吧？非常之多。神的恩典不是滴滴，不是好像我们施舍给人家那样。有时候你去超市买东西，他都问你最后，是吧？可不可以捐两蚊，给那些food bank，或者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有时候我们都不舍得，两蚊少少。有时候说五蚊，五蚊啊，哇，我才买了四蚊东西，要捐五蚊。我们很孤寒的，其实你随时给20元都没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孤寒，但上帝的恩典是极丰富，不是给少少恩典，是给极丰富的恩典。是你想都想不到，神的儿子怎么会为罪人死在十字架？这个恩典你再三思考，是极丰富的恩典，不是少少的恩典。目的有一个，要你和我信主之后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，给后面的人看见，哦，原来神的恩典真是丰富，极之的丰富。你们得救亦都是因为神的恩典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不可能信主，我们不可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因为这个是神的礼物。是不是你们得救？刚才姊妹跟我们读了，是本乎恩，不是出于你自己，是神赐给你的，也不是我们有好行为，免得有人可以自己夸赞自己。礼物就是这么简单，你收过礼物的，个个都收过礼物的，有没有人未收过礼物？你也送过礼物，需不需要钱的？礼物就是礼物，完全没有条件。无论你是生日的礼物、结婚周年纪念礼物、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庆祝，人家送你礼物，或者你送人家礼物，全部都不用给钱的。不过送礼物的人呢，就要去买，他就要付出代价。神的儿子亦都为我们付上代价，而且是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。我很喜欢 Eugene Peterson， 他这段经文，他讲到他写了一本叫 Message 信息圣经，他用今日人所能够明白的话来讲。他说 Saving 即是得蒙拯救呢，是神自己的计划，是神自己的主意，亦都是完全他自己的工作。我们呢所做的只不过是有足够的信心，信靠神所造成的这件事，然后呢 从头到尾都是神的礼物。我们没有扮演任何主要的角色，你只要愿意接受，你就得到，是神的礼物。礼物就是礼物，你和我只不过是表示愿意接受，那你就得着。也因着信，虽然全部是恩典，虽然是神所赐的礼物，但圣经都清楚说，亦都因为你要相信，你然之后得着。如果我们跟很多人讲过福音，他听了，他明白的，但他不想要，就好比你吃饱饭，人家再请你吃饭，你根本就不想吃，因为你吃饱了嘛。再请你吃山珍海味，你都没有兴趣，因为你都没有胃口。所以我们传福音，传就传了，听的人亦都明白，但他不想要，他觉得没需要，没需要就不要咯，不要就得不到咯，就是这么简单嘛。所以上帝虽然有极丰富的恩典，有极丰富的怜悯，神已经造成了，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，成就了救赎。听的人真的明白，但他觉得没有这样的需要。我曾经跟一个上海来的人讲福音，他跟我说，我以前在国内做医生的，人家没钱呢，我不收他钱，人家买药都没钱呢，我送买药给他，这些医生好不好？我觉得好好，我说你真的很难找啊，今天你知道今天在国内你不要病啊，你病呢，你整副身家可能都要变卖医病嘛。但我说人有罪哦，人有自私啊，贪心啦，诡诈啦，虚伪啦，等等，咁你冇咩？你知佢点回答我？佢话呢啲边个冇啫？嘅意思即系话呢啲唔算数啦，人人都有嗰啲，个个都有啦。佢冇话佢冇喎，佢话个个都有噶啦。但我咁好赠医施药系嘛？赠系咪赠医施药？你唔称赞我，你仲话我系罪人？他觉得没需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全是恩典，全部是神自己作成，是神丰富的礼物，不是小小的怜悯，是极大的怜悯临到我们。但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怀，接受主耶稣的拯救。那么怎样蒙恩得救之后又该如何？今天我相信在座绝大部分都是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你蒙恩得救之后那该如何呢？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做的，就是为主作工。我觉得只有为主作工很多方面的，你在家庭里面可以为主作工，你在社会上为主作工，你在教会里面可以为主作工，是吧？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什么叫原是他的工作？英文就叫 workmanship。 我看过查过几本英文圣经都讲 workmanship。 workmanship 其实就是有技巧做出来的东西。如果你随便找几块板几条木搭一张凳，那个就不算得是 workmanship。 你如果将它设计好，整到好靓，可能咧挑埋花，好精致，咁样先算得上系 workmanship。油埋油，总之人一睇落去就好中意，咁咪属于 workmanship。啊，即系要加多啲心思，加多啲技巧，整靓佢。唔单止张凳仔可以坐，仲系喺一个 是一个的作品来的。咁咧，我更加中意咧，NLT New Living Bible 咧 ，translation 咧，佢讲 masterpiece。masterpiece 系咩啊？杰作啊！你哋有冇去旅行啊？我去其他地方旅行咧，有时间咧，我去参观嗰啲博物馆。博物馆咧，我虽然唔系一个好有文化嘅人，但我好欣赏博物馆里面所收藏嘅嘢，无论系字画，无论是雕刻，用木雕刻，用金属雕刻，用石头雕刻，真的很精致。可能一个的艺术家，他一生里面有很多作品，但其中一件可能他自己极之满意，那件就是 masterpiece， 是神手中的杰作。你和我今天蒙恩得救，其实是神的杰作，人的杰作都已经叹为观止，何况上帝的杰作，是不是还更加巴闭？神不会做一些没用的人，不会做一些俗语说垃圾，神手中的杰作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手中都是杰作。就好像我去博物馆参观，那些画幅幅不同，各有风格，那些雕刻又是又用不同的材料，不同的心思雕刻不同的东西，我很欣赏那些人的心思和他的那些 talent， 那些智慧聪明，可以想出这么漂亮的东西，雕刻这么好的东西。我们每一个原本是神手中的杰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。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面？你信耶稣，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因为你信耶稣，神就收纳你，称你为神的儿女，你就成为神手中的杰作。就好像我们原本是一把泥，在泥匠的手中被他无造，有些做一个很漂亮的花瓶摆在那里被人观赏，有些做一个器皿被人使用，无论如何都是这个泥匠的心思，是他手中的杰作。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，有一件事要你做的，就是叫我们行善。得救而行善，行善而得救，有分别啊？分别好大啊！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作神要你和我作的，这句是对的。但是你和我不是因为行善而得救，好像其他的宗教自己积功德，所谓你做好一点。次序很重要，我们信了主之后行善是应该的，是神的心意。但你不要想着你做好事就得神的喜悦， No， you cannot。 没有一个人能够未蒙恩得救，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名人，很多好慈善人善长人翁，是我都承认，有些甚至他们的行为比基督徒还更加好。我记得听过有人说，你们说的耶稣，你们说那些圣经，我信，我知道耶稣很伟大，不过我不信你们，你们这些所谓信主的人虚伪啊，虚假啊，假冒为善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责备得最多是什么？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不真实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蒙恩得救要作善功，要给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，怎么归荣要给神，不要虚假。基督徒要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， 要俾人睇见你嘅好行为，归荣荣耀俾主。我哋行善唔好丧志，如果唔灰心到嘅时候，就有收成。如果你有机会，就要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更当如此。加拉太书六章九至十节。所以我哋行善冇乜可夸，我哋原是他的工作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造成，为要叫我哋行善。所以基督徒行善，你唔好夸口，你唔好觉得应该得到人称赞，就算冇人称赞，冇人知道，你都要行善，因为呢个原本就系神嘅心意。唔单止向众人要行善，向我哋信徒、主里嘅弟兄姊妹，更当这样。所以我哋服侍弟兄姊妹应份噶，讲得唔好听，应份噶，唔好夸口。你如果有机会侍奉，你觉得呢个系神俾你嘅恩典，俾你嘅机会。其实讲得唔好听，系俾你攞分嘅机会。你如果好好嘅服侍，忠心嘅服侍，将来天上有赏赐噶。就算人间冇人知道，有好多弟兄姊妹默默嘅为主耕耘、祷告、神纪念。所以我哋求主帮助我哋，我哋做善工系应份，好似罗马书十二章讲，理所当然。仔女食阿爸阿妈嗰啲系理所当然嘅，你生佢出嚟，你梗系要养佢啦。佢使唔使多谢你啊？就嚟母亲节，一年有一次多谢你，但系理所当然啊！你生佢出嚟，你梗要养佢噶。是吧，他住在你家，你使不使叫他交租？西人不是这样的，我去过一个地方工作，那个西人说，如果我的仔毕了业，他如果不读大学，他读大学我会供他，我会帮他，他不可以留在家，他一定要出去做事，而且他住在这里要交租。好均真啊，我哋中国人唔会咁做，个仔个女住几耐你都要俾佢住，因为咩啊？理所当然啦，呢个我屋企嚟噶嘛。所以向信徒嚟到行善，更当如此。我哋要喺世人面前啊嚟到帮助人认识主，但我哋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服侍。又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。马丁路德他这样讲，他说呢，英文 God does not need your good work， 神不需要你的善功， but your neighbor does， 但你的邻舍你的邻居需要你的善行。 Truly your faith is thereThe believer cannot hold back. He breaks out into good works. 如果你真係有信心，係一个真信主嘅人，真係依靠神嘅人，真係愿意讨神气嘅人，你已经蒙咗咁大嘅恩典，你能唔能够唔将呢个大好嘅信息向人哋传讲？能唔能够用神对你嘅爱去爱你身边周围的人？你是不可能不做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没什么好夸口，是吧？因为我原是死的，本来就讲俗一点瓜了的了，本来活在这个世代呢，随波逐流啊，放纵私欲，这个是我们未信主之前的光景。但是神有丰富的恩典，神有丰富的礼物，但是你要相信，要接受，那你就得着这个救恩。你得到这个救恩之后，你不能够自私的，好像刚才马丁路德说，你一定 要为主作工，你不能不为主作工。我唔理你做边方面嘅工，我哋今日冇时间讲详细。不过你为主作工，你为主而活系应份嘅，系头先讲理所当然。就好似你嘅儿女住喺你嘅家，食你嘅、住你嘅、洗你嘅，系理所当然。你生佢出嚟噶嘛？天父收纳咗我哋，我哋得到好多恩典，我哋理所当然为主而活。感谢神嘅恩典，愿神都帮助我哋，知道今日我哋系咪真系接受咗神呢一份丰富嘅礼物？如果在座还系未信主，我恳请你尽快作呢个决定。人的生命不是掌管在人的手中。刚才主席已经祈祷那个 Lapu Lapu Festival， 是吧？你哪有想过突然间有十几个人就在这个世上消灭了，还有很多重伤的在医院，可能其中会有人可能都还会未必可以，我们叫 survive， 未必可以过得这一关。所以生命不掌管在我们手中。如果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就好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章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给我有智慧的心。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活到永远。我经常跟海员说，过了二十年，我当二十年，你嚟呢度揾唔到我噶啦，佢话点解？我死咗咯，die， 未必廿年嘅，可能两年都未定。但我哋有荣耀嘅盼望，我哋信主嘅人系去一个更美好嘅地方。有机会嘅时候，你同我应该做乜嘢？我哋点样回应神？自己嗰个极大嘅恩典、极大嘅爱，留翻俾大家去思考。愿神赐福大家。我哋同心祈祷。亲爱主，当我哋想到我哋原本嘅光景何等嘅可怜、何等嘅绝望、何等嘅污秽败坏，我哋好似使徒保罗所讲，喺罪人中我系罪魁。然而蒙咗神极大嘅恩典。神丰富的礼物透过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白白的来到赏赐给世人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主的亲友，求你开他们心灵眼睛，让他早日明白这个救恩的浩大，早日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。我们已经信主，甚至信主多年的，求主给我们不要沉睡，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主啊，教导我们怎样有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。求你给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主而活，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美，能够在这个本来就好像尘土的人，能够被神无造成为一个高贵的器皿，能够被主使用，能够见证主荣耀神，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，得着永生的福分。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日子，没有一个觉得羞愧，都被主来称赞。求主使用我们众弟兄姊妹，一同在前面的日子为主作工，为主而活，荣耀主的名。听我们的祈祷，仰望交托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多谢大家。